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珍藏着一件稀世国宝，那就是北宋末年宫廷画师张择端创作的世界名画《清明上河图》。 上河图是一幅气势宏伟、线条精细、内容极其广阔的风俗画卷。它以北宋重要的经济运输命脉汴河为主线，细腻而又极其生动地描绘了首都汴京城郊清明佳节时的生活图景。无论是恬淡秀丽、春意盎然的郊野，还是繁华喧闹、熙熙攘攘的市井，也不论是紧张辛劳的船夫、脚夫、商贾，还是悠然自得踏青扫墓的达官贵人、平民百姓，500多身份不同的人物，数十只造型各异的车、轿、船只，还有大大小小高低错落的桥梁、城楼、屋舍、牲畜、草木，惟妙惟肖，栩栩如生。 本是凝固了的生活。中年音乐作者刘维光以他艺术家特有的敏感，从这巨幅画卷中挖掘提炼，创作出一部清新而又古朴的音乐《箜篌与箫组曲·清明上河图》。800年前，这一古画中的情趣、声韵，就都在这流动着的旋律之中复活了。 你听这音乐，像不像和那原画同时诞生的姐妹？她们的格调、风韵，是多么相似、相近呢？ 作者把中国古典音乐旋律创作的旋法、音程、调式的结构特点，同中国戏曲音乐中某些表现手段结合，揉进了宋代音乐家姜夔词曲音调特色，又借鉴了一些西洋音乐的创作技法，使它们完美地融合在一起，天衣无缝。 面对这一美术巨作，作者没有使用大乐队，而只从中国最古老的乐器中选择了两件，弹拨乐《箜篌》和吹管乐《箫》。北魏汉唐时代的陶俑、壁画、石刻证实，箜篌和箫都是古代乐队里常用的乐器。箜篌从清代之后就已经失传，现在由于当代艺术家和科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，这件独具特色的古老乐器又恢复了生命。它形同竖琴，但结构又有许多不同。演奏家崔君之吸收了古琴、古筝、琵琶、竖琴等中西弹拨乐的音色特点， 创作出一整套特殊的演奏方法，使箜篌成为当代中国最美丽动听的乐器之一。箫的声音如怨如诉，楚楚动人。在这部作品中，箜篌演奏家崔君之和箫演奏家张维良水乳交融的合作，使作品体现出纯正的古典气质。音乐含蓄、深沉、典雅、别致，蕴藏着深刻的内涵，又充满勃勃生机。 全曲共分五个部分，每一段形象意境都很清晰完整。整部音乐根据一个主题发展，配合多种肢体和陈述方式的变换，使作品既统一、和谐、凝练，又生动丰富。五个段落起伏跌宕，一气呵成，给人以完美的艺术享受。 下面我们就把组曲《清明上河图》分段给您介绍一下。第一段，中慢板，开始是一段引子。箫的长音和箜篌浑厚的和弦，仿佛是牧笛和钟声的对答，把人带到遥远的年代。这引子有如京剧里的导板，引出了全曲的主题。这个主题淳朴而又端庄，它由七声音阶构成，九度、七度、增四度等特色音程的运用，体现了独特而地道的中国古典音乐的风味。箜篌滚动着的固定音型的泛音清脆明亮，透露出万物复苏的春天的律动。然后箫在箜篌的陪衬下完整地陈述主题，徐缓、庄重、委婉，仿佛是画家或者游人在尽情领略大地春光，安然而又深情。 第二段，行板。这段音乐由两部分组成。开始，箜篌用颤音和柔弦奏出主题。袅袅余音，使人仿佛看到清晨大地上淡淡的薄雾。随后箫奏出连绵不断、重复和魔镜的乐句，更增添了流连忘返、无限感叹的思绪。后半段音乐将主题倒置，旋律更加流畅。 仿佛是踏青人的车轮、脚步和他们眼中的山光水色在频频移动。 第三段，小快板。这一段节奏变得更加欢快，跳荡的音型体现了节日的欢悦。经过一大段铺垫，前一段倒置的主题又再次出现。这里运用了戏曲音乐中紧打慢唱的手法，箜篌的固定音型象征脚夫、轿夫、挑夫繁忙的脚步，箫的歌唱性旋律抒发着人们喜悦的心情。 第四段，急板。这一段描绘原画中大船钻渡虹桥的场面，全曲进入高潮。开始，箜篌从慢起到急速有力的弹奏，造成一种紧张气氛。由箫奏出的主题尾部长音上几个装饰音的急剧下滑，使人感受到惊险和顽强。接着，箜篌和箫再次运用紧打慢唱的手段，使人不仅看到搏斗的场面，也感受到围观的市民与船工息息相关的情感。最后，节奏变得规整、坚定，转而越加急促，表现船工们齐心协力，冲破激流，终于胜利通过了虹桥。 第五段，小广板。音乐又进入恬静优美的意境之中，前几段某些音乐素材的重现，仿佛是阅壁画卷又重新浏览回忆画面上的某些片段。箜篌的泛音重又带来清新明媚的春天的气息。木笛和钟声的出现标志着音乐进入尾声，与乐曲开头的引子遥相呼应。箫的甜润的长音伴着箜篌缠绵温柔的柔弦颤音娓娓动听，并渐渐消失，令人回味无穷。 下面就请您完整地欣赏一遍箜篌与箫组曲《清明上河图》，刘维光作曲，张维良吹箫，崔君之弹箜篌。第一段中慢板，第二段行板，第三段 小快板，第四段急板，第五段小广板。 Thank you.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维光新创作的民族器乐曲《箜篌与箫组曲·清明上河图》。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